好音乐9595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5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那段伤感的回忆不能忘记，离别的欢迎，你的笑在风中躲藏，触摸在每一个地方，随着夜风吹送，四处飘荡，落在我心上，你还在我心上，不能记也不能忘，谁都知道我为谁感伤，不愿对爱还抱希望，纠缠的苦自己尝，却又日日夜夜反复思量，困在你心房。我的心好烦，爱一个人为何这么难，我的世界留不住你的感情，谁感伤，不愿对爱还抱希望，纠缠的苦自己尝，却又日日夜夜反复思量，困在你心房。你的感情多意外，我的心好烦，我一个人为何这么难，手放指尖怎么做才能不艰难，我的心好烦，怎么难？ 朋友安慰，怕我无辜流泪，是我没有防备，想得太完美，却面对心碎。其实真的无所谓，我对过去不后悔，只是真的有点累，一夜的安睡，醒来就不疲惫。我的世界是自由或虚空，换个方向风景就会不同，从前的梦每一个画面慢慢放空，我不会伤心，说承诺的时候都是真心，缘分就像天空的流星，飞过了总会凋零，这是一种宿命。谢谢关心，要对自己公平，随眼泪擦干净，让一切变得透明，张开眼睛看清，还是深 相信我的爱，只可为你勇敢。

心中一串未了情，盼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边。夜长不夜，为那心中一串未了情，望陪伴你去觅前面应走的路径。一点点一星星只是眼睛，星的光照向我将来做证，看看我今天的歌谁在听。一丝丝清风沾脚步更轻，低声哼悄悄将将来和应，那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。 寂寞，每颗心都脆弱。 都渴望被触摸，看着我也告诉我，你的心依旧燃烧。 Que puede ser un amigo fiel, que tú lo sabes.